朝鲜之声广播电台，各位听众，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一篇评论，题目是《奸邪的政治娼妇》。下面摘要播送这篇评论。3月8号，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，就我国进行弹道火箭发射一事谈论应对措施后召开了记者会。会上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黑利说什么表示谴责，不会有协商等，甚至胆敢口出妄言，触犯我国最高尊严，称什么我们面对的不是理智的人等。黑利的这一妄言只不过是一个政治小人、外交小人的诡辩而已。他既没有对事物现象的分析、判断能力，也没有起码的词汇表达能力。黑利是个政治骗子和罪犯。过去，他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，竟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白人。而在2010年州长选举时，因隐瞒其暗地里从捐赠者那里受贿的事实而被判罚款。而且在去年总统大选时也几口反对现任白宫主人，可一看到他当选就摇身一变投靠他，求得了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一职。由此可见，黑利是个稀世的政治娼妇，大大超过变色龙。黑利抛弃良心和道德，一直随波逐流，只认升官发财，都辨不清哪个是现实或捏造的，哪个是理智或不理智的，竟成了一个人间渣子。黑利对理智没有丝毫的概念，乱嚼舌头，我们根本不感兴趣与黑利之类的人间渣子打交道。各位听众，刚才摘要播送的是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的一篇评论，题目是《奸邪的政治娼妇》。